21点整，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在中国存在这样一处地方，它打破了你对北方的所有幻想，也颠覆了西藏、内蒙、新疆的固有异域风格。这个地方拥有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地位存在着。这里在中国的大北方，这里是电影《萧红》、电视剧《闯关东》、还有智取威虎山、《红楼梦》等影视作品的取景所在地。在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基地，它的名字像是一个日本名字，却又代表了俄罗斯的风情。它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作为了封面，却彰显着中东铁路的魅力。它住进了中国国家地理，却仍然只是东北地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镇，它的名字就叫做横道河子。说起横道河子，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我跟你说萧红，说威虎山，说杨子荣烈士墓，你是不是会感觉到更熟悉一些呢？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故乡在东北，但我要告诉你，其实横道河子也应该算是我的故乡了吧，因为我的家乡正是牡丹江。而横道河子呢，正是从西边进入牡丹江地区的第一镇，它也是东部旅行的必游之地，具有花园小镇这样一个美名。确实这里很少被游客所熟知，但是我们周边的朋友却都很了解这里。春天的时候这里山花烂漫，夏天的时候这里最高温度也不过23-24度左右，到了秋天这里层林尽染， 一片山能呈现出五六种不同的红色、不同的黄色和绿色，而到了秋天，这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滑雪圣地。如果想要开启一段慢生活，不妨选择到这里，换一种眼光体验本国的异域风情，既不用走出国门，又能够感受到两国魅力，简直是叫做一石二鸟吧，又方便又节约时间，太难得了。那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回到那个清凉的故乡去看一看。我们的体会便从那中东铁路之旅开始吧，保证不叫你失望。航道盒子的铁路曾经是俄国人铁路政策的中心站，被俄国人建设和使用，经历了百年的岁月沉淀，至今仍然保留着俄国铁路的建筑风格。现在它的实用性仿佛已经远远落后于它的艺术价值，人们愿意更多的来欣赏它们的美。特有的90年代的铁皮火车，每天伴随着高鸣的呼声穿站而过。这里拥有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铁路特色，也成为了旅行必不可少的观光之地。这里是文艺而又复古的中东铁路，可以带你穿越回90年代的豆蔻年华。航道盒子小镇被滨绥铁路和301国道穿镇而过，成为了小镇别具韵味的铁路文化。而其中滨绥铁路呢，更是经历了百年，最终遗留下来得以运转。这条铁路的火车依然沿袭着老的传统，车厢除了传统的经典绿色之外呢，蓝色、橘色、杏色在这里都是可以看得见的。站在高山草地，感受火车从远方呼啸而来，那种旧时代的感觉日渐浓烈，怪不得会成为很多游客拍摄的地方。当初俄国想要修建贝加尔斯到乌苏里斯克的直径铁路路线，横道盒子成为了他们不可忽视的一站。而后呢，日本侵略以火车站为拉锯点，经历了太多太多拉锯性的历史战争和纷争。当战争结束之后，一切回归平静，横道盒子这座饱含着历史印记的俄国铁路也留下了它当年的辉煌。而荣登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那个建筑呢，其实是一个机车库，是在1903年的时候建成的，作为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的中心站，这个机车库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目前仍然保留着1990年停止运行的蒸汽火车。这个机车库共有15个库门，每一个库门都呈拱形，造型美观，建筑风格和设计呢都是别具匠心的，为机车库也增添了很多异国的魅力。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扇形机车库。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旅行目的地是独具异域风情的一个北方小镇横道盒子。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横道盒子的那悠久历史的中东铁路，接下来我们便要说一说和这铁路不可分割的火车站了。而这个火车站呢，也是中国十大最美火车站之一。火车站由红砖白墙建造而成，具有典型的俄式风格。但是自打高铁动车开通之后呢，这座车站就变得日渐冷清了。站里的工作人员一点一点地在减少，只留了少部分用于基本的正常运转。去年经过电气化改造之后，横道盒子站恢复了木质的遮雨棚，更加符合了这具有特色的俄式建筑，彰显了横道盒子的历史是多么的与众不同。特别建议大家，如果能来这里的话，一定要坐绿皮火车来这里。其实除了中东铁路和这具有特色的火车站之外，在横道盒子小镇还有五颜六色的俄式建筑群，感觉每一个画幅都可以上榜电影大片，分分钟凸显出文艺范儿。横道盒子这个小镇是以旁边的河流命名的，当年俄国想要在此建设铁路，将许多的俄国工程师和士兵调往这里，让这个很不起眼的小镇变得异常的热闹非凡。他们在此定居，也建起了房子。在这百年小镇当中，在岁月的洗礼当中，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最终又恢复了平静，而那些宅子却也依旧保留了下来。横道盒子的很多建筑是具有俄式木质结构风格的，又融合了欧洲的西式建筑，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之下，蒙上了一层异域的风情。而到现在呢，横道盒子小镇仍然保留了很多俄国人生活的痕迹，遵守着俄国的许多风俗习惯。比如在这里就有一个东正教母堂，是俄罗斯大使亲自验收和建设的。 如果说家家户户的小木屋还不算真正的俄式建筑的话，那么这个东正教堂算是地道的地标性的俄式建筑了吧。记得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在哈尔滨有两个俄式教堂，一个是哈尔滨的圣尼古拉大教堂，还有一个就是东正教堂。听说当初建造的时候，俄罗斯大使也是亲自查看过，足见它的与众不同的地位。而今这个小镇远离了硝烟，远离了战火，更远离了世间的纷纷扰扰，而这里的山山水水异常的美貌，更吸引了中外上百位的画家来此小憩或者是久居，而慢慢的这里也便有了一个油画村。在这片西式俄式交融的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很多慕名前来的画家、艺术家，有的住上几天，有的甚至会愿意常住下来。他们的到来也为小镇增添了更多的艺术魅力。这些画家仿佛约定俗成一样，他们来这里写生，但是并不带走自己的作品。慢慢的越攒越多，成堆的画就陈列在了这样一个一个的小屋子里，慢慢的整理出来，可以作为展览供游人参观。懂画的人可以研究他们的绘画技巧，不懂画的人也能看出油画版的横道盒子应该是多么美丽的一个世界。大概是被小镇黄白红的色彩给调动了心率，小镇的夕阳、树木、建筑，连遇见的人和事儿都被一点一滴的以画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当你来的时候，不光能看到现有的画，还能看到很多的美术艺术生，他们也正安静地待在某处，正记录你走过的那一帧。这是一个独具俄罗斯风情的小镇，当然也有俄罗斯风情的老街。在这里行走，仿佛你走进了老电影一般。横道盒子老街位于横道河镇中心，里面保留了两幢原有的俄罗斯人建筑的房子，总共有200多个俄式建筑，是一个小型的俄罗斯建筑群。老街并不长，小镇也很小，很快就能走完，但真正的相处方式应该是至少留下来住一晚，体会夕阳西下和高阳升起的小镇的恬静。 This is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powerful. tell me,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when a thing so strong? You can't give it, won't give it, got you turning, yearning, burning. Can't give it, won't give it up, even when you're yearning, burning, turning. Can't give it, won't give it up.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去往东北，去欣赏那独具异域风情的横道河子小镇。那么很多朋友说，小镇那么小，有个一两天就玩够了，可是东北那么远，我们去一趟只玩一个小镇吗？当然不是，在小镇的不远处也是牡丹江地区，还有世界第二大的高山堰塞湖，它的大名就叫做镜泊湖，是不是很多人都听说过它了呢？镜泊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大水库，也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高山堰塞湖，水面纯净无污染，乘坐大型的游船掠过周围的山脉，能够感受到一望无垠的壮阔。在镜泊湖面，吊水楼瀑布更是别具一格的，它也成为了必去的景点之一。离这十几里路，大家就会被它的浩大的水声而震撼到。从横道河子来到镜泊湖，路程也不过就一个小时左右，所以这里应该是你必来的一个景点了吧。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个吊水楼瀑布。吊水楼瀑布也是镜泊湖八景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它有40多米宽，落差有将近20米。当雨季和汛期的时候，瀑布呈现两股或者是多股的湍流跌落，巨幅呢可以宽达200多米，气势磅礴，声势浩大。天气好的时候，镜泊湖的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这也是它得名的原因。这里可以将天空的蓝天白云都囊括在水面当中，是一面天空的镜子，水天连接呼应，仿佛天空降落下来一般，美极了。镜泊湖还盛产许多的鱼，红尾我觉得是这里最具特色的，可以烤着吃或者是炸着吃，而那些大鱼呢，比如说像白鳞之类的，当然是要清蒸了。来到镜泊湖一定要好好的住上一晚，因为这里的夜景实在太美了。大概因为水陆空旷的原因，仰头看星空的时候会有一种别有情调的感觉，尤其是在夏日的夜晚，这里远离城市的灯火通明，你会看到更多的星星。而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有一次在夜间去往了镜泊湖，而去往的那个湖湾呢，刚好是一个远离镜泊湖旅游景区的湖湾，是一个只有十几户的小渔村。 夜晚我就住在村子里，推开房门，忽然发现这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我仰望星空，看到一条长长的亮光带，我相信我看到的那个一定是银河。相信通过电影《智取威虎山》还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故事，朋友们对威虎山影视城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其实威虎山影视城呢，也是在横道河子镇境内的，朋友们有兴趣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这里还是电影《萧红》《闯关东》还有《林海雪原》等一些大片的拍摄场地。而八七版的《红楼梦》你们还记得吗？那就是怪石嶙峋的佛手山。佛手山最为特色的是它奇形怪状的石头，每一个石头都自然生长，但是造型完全不同，许多像巨大的手掌，仿佛是佛祖的手从天而降。佛手山的植被茂密，树林繁多，空气更为清新，最适合避暑纳凉了。朋友们从牡丹江来到横道河子，可以选择从哈尔滨或者牡丹江出发，来转乘火车到达横道河子。当然了，一定要坐复古的铁皮火车，没有动车的哦，这也是我要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的。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